的话，你给它炖成一块一块的，跟现在的冬瓜、弄成这个冬瓜鸭汤多好啊！ 哎呦，您知道我在旁边，就咱电台旁边有一餐厅，我就说那鸭子有一鸭腿儿，放在冬瓜、叫什么鸭腿冬瓜饭，一周卖我48， 那 对吧？ 所以你看，咱们就得知道这个省钱过日子，而且还得要吃个喝好， 就得吃好的、 那今天呢，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红心这个品牌的御膳真味的鸡鸭特惠组合。 是的 啊，我们有山东的扒鸡啊，是500克一袋，给大家8袋。另外还有香酥鸭500克一袋，给大家4袋，这一共加起来就是12袋。那么今天的价格呀，只要299。 是 啊，您看啊，这个和一袋的话呢，也就是20来块钱， 20多出头。 你要真的像这么正宗的这个扒鸡也好，这个香酥鸭也好，你到超市买的话呢，一只我估计可能也得50-60块钱。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，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实际上呢，就是家里边，比如说有老人的， 哎 啊，有小孩的，尤其家里有小孩的，他有时候饿了，他嘴急，他不等你去做饭，怎么样的？所以呢，家里呢，咱们备点这种扒鸡呀、什么香酥鸭这种，就是成品， 即时的 、开了以后就可以吃， 对， 这样可以满足他啊， 对， 这个是非常方便。 我特别心疼老人，说孩子这个，咱自己好多家长都有这心，很多的老人啊，特别是有时候我们回家没那功夫去照顾，你说你。忙一天上完班还能回去给老家做饭吗？我觉得你不如就买点这东西放在家里，说 是 你说这爸妈我晚上不回来，那你们别凑合着、拆一包鸡，然后呢一人来鸡腿，对吧？或者是中午的时候咱一人来鸡腿、来个鸡翅，然后吃点这个高蛋白质的东西啊，这鸡肉鸭肉也是高蛋白质的，同时它的脂肪含量不多，不会给身体增加额外的负担，我们把这个身体调节得好好的，您在外边工作也好学习也好也能安心也能踏实，对不对啊？ 你过日子从价钱上来讲呢，你说你到超市买吧，那些扒鸡什么的，一只还真的是50-60块钱， 是这样 啊。另外好的就78-68这样的哈。 对， 你说这个呢，咱们赶上又便宜，这个东西又好的，您就备点。尤其它这都是塑封好一袋一袋 的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。 所以呢，您多订几组的话呢，也不会坏。 对， 在常温下搁着就可以。 现在这技术真的是挺高的，然后呢，这食品里边保鲜的还挺好，您自己在家里就放。别太阳直晒就行啊，阴凉风干处往那一放，什么时候想吃什么时候拆， 好吃 里里外外算12大包啊，12大包，您这里边8包鸡4包这个香酥的鸭子，有扒鸡有香酥鸭子，口感做的味道还都挺好，吃的也不错，您这加起来外边买真得大几百块钱，299包邮，平均一包才多少钱，20来块钱，20出头吧，所以呢逮住这个好的时机也不如天天有，我觉得这机会得把握啊， 真是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呢，您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。其实说到这个吃的东西啊，我一直是说要认品牌，要认渠道哈，比如说您这个东西是哪个厂家做的， 是 什么样的品牌啊，如果它是大品牌的话呢，大家能够认可的品牌，也就是它质量的一个保障， 是的，是的。 另外呢，这个平台也很重要，比如你在什么地方买，有的时候你心里不靠谱，你像我们这个北广生活时间提供的所有产品呢，都是来自于北京电台的购物平台， 对， 所以在这点上呢你就放心吧、 哎，所以呢大家在这买东西，你这么多年了一直陪伴着大家，您心里也踏实了，这是咱北京电台自己的， 对， 所以呢咱自己也比较踏实，有什么问题有咱北京电台呢，您心里也踏实啊，踏踏实实的放心，关键这个生活呢咱们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和便利。 我发现就是有的人呢不爱吃牛肉的，不爱吃羊肉的，甚至有的不爱吃猪肉的，但是不爱吃鸡鸭肉的，尤其是鸡肉的真的不多， 很少很少 啊。男女老少对于这个鸡肉还是蛮喜欢 的，所以您家里边就备点， 是的，是的， 以备不时之需。 哎、 好，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就是红心御膳的真味鸡鸭特惠组合，我们里面呢是扒鸡啊，这个山东的扒鸡，咱们是500克一包啊， 是的， 给大家呢是8包，另外还有香酥鸭是500克一包呢，给大家4包，一共是12包， 是的。 那今天的价格呢，我们只要299，那合一包呢也就是20来块钱， 是的， 所以呢价格呢是非常优惠的。 哎， 我真希望您能够多订一些， 是是是 啊，因为这个也坏不了， 也不天天都有这价 送人呢，对，您自己家里吃啊都行，而且这个价钱呢也不是老有，是吧。好，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-015-5151，400-015-5151，北广购，放心购。